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为你温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来见。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中国那些令人向往的自驾路线，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享有那么一场可以放荡不羁、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次旅途希望有家人有朋友为伴，这次旅途希望随意的走走停停，但是一步一景，希望每一次映入眼帘的都是最美的风光。那今天呢，小彤就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自驾路线。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最美的路线呢，就是闽东海岸线，中国最美的东海岸线。这里有绵延3300多公里的福建海岸线，在这儿集中了大自然最得意的作品。黝黑嶙峋的砂岩是海的雕塑，奇幻莫测的滩涂是大海的抽象派绘画，而惊涛拍岸则是海的天籁之音，淘海的人们便是曲谱上的音符。朋友们可以选择从杭州出发，然后呢到霞浦三沙镇、平潭岛、莆田市湄洲岛，还有惠安县的小佐镇。这一次的自驾里程呢，达到了1100多公里。那旅途的亮点有三沙镇，可以到这里去听根海小调；到平潭岛去静听海的呢喃；而湄洲岛呢，则是一个有信仰的小岛。很多朋友在电视节目当中应该是知道惠安女的，而他们的故乡便是惠安县的 小佐镇。 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中国真的有太多太多美丽的地方值得你去探寻，可能有些地方你永远不会前往，但最终你心中会有最美好的天堂。 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探寻神秘第三极上那除了南极北极之外的一个极端世界。这里的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这里氧气稀薄，但是这里的景致却是那么的美不胜收，令人向往。 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 青藏高原不仅氧气稀薄，而且寒冷，这里绝对是极高之地，人们能够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生息，也创造了璀璨的藏族文明，实在是一件不易之事。朋友们的自驾路线可以选择从拉萨开始，从拉萨走羊湖，再到普姆雍措、江孜、康马县、康布温泉，到陈塘镇，还有珠峰大本营、绒布寺、老定日，然后到萨嘎、当仁波齐、扎达、古格王朝、地亚乡、仲坝县、措辛县、君仓乡、莱多乡、洞措乡，再到尼玛县，然后是当惹雍措，再到纳木措，再回到拉萨。这个路线确实有点长，长度达到了6500公里。在这6500公里的行程上，你会收获与天最接近的地方推村，还可以邂逅藏在雪山与草甸之间的蓝宝石多庆措。走累了便来康布温泉泡一整天，这里可是天然的药泉。漫步绒布寺，探访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在世界的中心朝圣，这里便是冈仁波齐峰。到迪亚乡遇见阿里最美的地方，漫步古老的圣湖当惹雍措，一恍惚一世界。 熟悉的角落里， 是 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中国最令人向往的自驾路上。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由青花勾勒的世外桃源，而这个桃不是桃花的桃，而是桃子的桃。我相信朋友们已经猜到了，这里就是中国最专一的城市景德镇。从来没有像这样一座城市可以因为一项手工艺活而活色生香一千多年。到访这座至此的小镇，领略传统的手工艺术，把最美的 China 带回家。当你漫步在景德镇街头，随处可以看见这里深厚的陶瓷文化。当你参观古窑民俗博览区的时候，你一定会赞叹陶瓷对于这座城市的独特意义所在。而现在呢，景德镇的美不仅仅限于陶瓷，旧城区最真实的民居生活，浮梁古城有着千年的历史，窑里古镇还有着令人心动的美妙时光。这里街边地道的江西小吃，相信会让你留恋于每一寸光阴。选择自驾路线呢，推荐朋友们可以从南昌出发，然后到达景德镇，到达婺源、窑里水乡。这段旅程呢，虽然很短，仅仅不到200公里，但是旅途的亮点却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在 DIY 的陶坊亲手来尝试一下拉坯作瓷，感受最地道的艺术创作。在逛古窑民俗博物馆的时候，去认真了解瓷器的发展史。景德镇周末陶瓷集市，淘上几件心仪的瓷器摆件。而到了婺源呢，在金色的油菜花海追逐十里春风。而在窑里水乡，你可以亲眼看见最真实、最自然，也是最美的水墨乡村。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接下来我们去往和顺，去探寻那个边陲古道上的最具异域风情的小城。边陲古道的马帮铃声记录着中缅印的商贸历史，各种外来文化在此交融，让和顺也成为了滇南的侨乡。同时呢，和顺也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读书之乡。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民间图书馆，行走在街巷间，你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从腾冲到瑞丽，多元文化掩映于温润雨林的景观之中。这条路线呢，朋友们可以选择在腾冲出发，然后去往和顺，再到达芒市和瑞丽，总里程也不是很长，200公里。而这一路上呢，首先 就可以在腾冲的火山脚下感受那一抹温情。这里是不容错过的天然火山温泉，最高的温泉池呢达到90多度，煮一个火山温泉鸡蛋来好好品尝一下。到了和顺，你可以邂逅滇南的侨乡，而芒市呢参观颇具禅趣的树包塔也是蛮有意境的。在瑞丽这么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城市当中，缅甸风情浓郁的边陲小镇，你可以感受一下异域文化。有兴趣的旅行者还可以在瑞丽口岸通过正规的旅行社报一趟缅甸一日游。 吃饭发呆，这样算愉不愉快？我现在不意外，生命比现空白，不然哪够让你来排山倒海。感谢你人海中来相遇，当你换我姓名，我才听见我失去有了联系。爱你让我找到定义，和你拥有属于，就不再怕时间再失去。为你存在才不孤单，苦乐都有你分担分享，幸福奢侈到不一样。 从睡前一生和你相依。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推荐中国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自驾路线。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是莫干山，我们可以一起回大山深处做一回村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大自然的孩子，赤裸地来到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重返山林，去寻找自我。我们可以沿着莫干山的盘山小路而上，一路竹声滔滔，小溪湍湍，到山里选一家心仪的精品酒店，做一回花间村民。这里呢有很多酒店式的度假村，这些酒店呢其实都是由老宅子改造的，不太像是传统意义上的酒店，更像是你繁华都市外的另一个家。在这里推开窗，即是一片竹林雨，抬起头便是一场星空秀。吃点山里阿姨的美味佳肴，做一回村民，体验自然的慢步调。 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 我们的路线呢，可以选择从上海出发到莫干山，到德清下渚湖，再回到上海。全程的路线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自驾2个多小时，便可以从繁华的大上海坠入山林，适合全家出游。在村里租一栋别墅度一个周末，三五好友开个新年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晨间到竹林山间去漫步，夜里看漫天的繁星点点，围炉夜话。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呢，是莫干山的盘山路，在两旁有很多的竹林簇拥，千万不要被太过精美的景致而吸引，一定要留心前方车辆，弯道时更要注意对方来车。我用了2天的时间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国内可以自驾的地方，太过匆匆的脚步是时候可以放慢一下了，也许这些自驾路线便是让你放慢下来，随意走走停停的上好选择。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